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

里长大，想好却不认真，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都是那样，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扎堆背着我想当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我像踏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光景太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我不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，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是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激荡，这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偏我遇上。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多种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奔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方知太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做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乡情飘送，心上人儿你可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心了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爱玉带出的问题，李威演唱的爱情躲避球，庾澄庆带出的爱情黑皮书。